新唐会所谓电台开的广播部社区频道，现在是林阳东报的新闻。本地新增1732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四个脑界清起，回落到脑髓体验的另外一个人病死。卫生部网站的小区显示，其中3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出力升到空中不一。两人总理侮辱港务人士，从六个基地获得吹歌为对事做团队，那道两个财政部长吴松彩甲一个团队。李总理昨日到全国职工总会高办个劳动组织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强调，吴松彩将归附党籍，到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的领导外国，因此伊需要来国当时的从六基地，当时也需要港务人士甲伊以及对事导团队继续合作。吴松彩离到方案的小宣布，伊甲对事导团队将到北古早正式启动计划，为新加坡未来十年甲之后嘅发展制定路线图。吴松彩指出，这将是对事导团队嘅一项重大任务，伊也承诺。伊甲团队将第六加强人民加动荡，而这种个江山关系以及劳资整个合作。另外，这种比着像吴志明党，伊设立强压培训委员会个雇主，今年八月起就获得申请补助，本王刚提出所属个技能提供三山啦。到劳动力市场，经办。请假在公司上调工资来留住职员甲吸引新员工之际，本地有招聘机构发现工资调整的幅度可以高达15%，其中跳槽的员工的工资增幅上高。纽约的情况，多制造业甲金融业等增长领域尚未明显。顶个周末。都防劳动罪要饿着，开这罪有质量刺激的等价，这世界过去努力有将近28万人通过我国陆路观察出境，移民和观察局发表文告单，而过落来过日将有大批的访客登来我国，根据误入出游的人做好规划，会厅的小尽量避开高峰时段。美国国会正议院议长贝洛西告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贝洛西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别的美国领导人。新闻报告完了。